轻轻抽出我的手，直到思念从此生根，怀念从此停顿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流，热泪在心中汇成河相送的花，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，而明日有个天涯，让我与你握别，再轻轻抽出我的手，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，路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，别在襟上吧，而明